第五个问题，现在医学发达，透过器官移植已经被很多垂死的生命得以继续生存，但相对的器官捐赠概念就一直没有办法普遍推行。请问大师，怎样打破中国人向来有的全尸观念，让大家正视捐赠器官的神圣性呢？ 器官移植是近代医学科技的一大成就，等很多生命垂危的人得以延续生命，亦都等捐赠者的慈悲精神得以传世。但器官移植所引发起的诸多争议，亦都是目前社会大众一致关心探讨的话题。讲到器官捐赠，其实身体不是我的，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有，就好像旅馆一样，提供我们今生暂时的居所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，与其等个身体被重铸腐烂，不如将有用的器官移植给人家，等人家的生命因为你的慈悲而能够延续。捐赠器官含有生命延续、内财布施、资源再生、同体共生等的意义。试想看，当你捐出一个眼角膜，就能够将光明带给人家；当你捐他一个心脏，就能够给他生命的动力；当你捐赠骨髓，就是将生命之流注入人家的生命里面。所以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，身体虽然有老病衰坏的时候，但生命好像薪火相传，是永恒无限的。透过器官捐赠带给人家生机，亦都是自我生命的延续。不过即使现代医学发达，透过器官移植可以等很多垂死的生命得以继续生存，但是由于器官拿出来要在宣布老死到器官坏死的短短时间之内进行，而中国人一向保有全尸以及死后八小时不可以动的老旧观念，因此器官捐赠的思想一直没有办法普及。有很多病人苦苦等不到有心人捐赠，造成很多的遗憾。其实一个人活在世间难免都有缺陷，何必要求死后一定要全尸呢？再者，一个人只要有缘，有心将自己的身体布施出来利益人地，就不怕因为器官摘除而有痛苦，而生嗔恨心，造成无法安详往生极乐净土的顾忌。所以对于死后八小时不可以移动身体，甚至不可以捐赠器官的这种观念，早已经不合时宜。现代人的思想应该随着时代而进步，应该正确地认识生死。我们怎样看生死呢？其实生死好像植物的开花结果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收成，这些就是生死。朝头早出门，夜晚回家，夜晚睡觉，朝头早起身，这些就是生死。人不是到了死后才是死，还有在精神上、思想上，每日都有几百次的千生万死。我们的心每日都在十八界来回无数次，这些不都是生死吗？甚至人体的细胞每七日新陈代谢一次，这些不都是生死吗？现在的人隻眼坏了可以换一个，皮肤坏了亦都可以移植，肾脏坏了还可以再换一个。所以生死就是好好坏坏，生生死死。禅宗讲要看破生死，佛门讲要了脱生死，了解生命的意义，解脱死亡的恐惧，这些就是了脱生死。所以关于器官移植，当一个人老了将要死了，器官对自己已经没用，但是可以延续人家的生命，这些是几咁美好的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自己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认签器官捐赠同意书，我亦都希望大家一起响应这一项神圣庄严的活动，希望社会越来越进步，大家共同缔造同体共生的美好世界。